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戴云连忙说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找您叫干爹吗？ 这儿还有什么为什么的？ 当然，我本身就是胡同生的，5岁的时候我爸跟我妈离婚，我盼的是归我妈抚养。我妈是国家部委的干部，后来辞职下海去深圳发展，在那认识的我后爸，他们搞了个公司，规模挺大的。我妈一直没再要孩子，我后爸有一个儿子，所以他们对我并不关心。我一直跟着我姥爷姥姥在胡同生活，直到两位老人前后脚去世，俩人相隔不到半年。当时我正上初中2年级，我妈和我舅舅商量着把我姥爷的房产卖了，然后带我去的深圳。我在那儿读的大学，后来又出国留学。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的咱北京呢？ 我是在美国加州大学学的生物工程专业，这个专业在美国很牛。大学本科毕业之后，我本来是要考硕士的，那时候跟邹世杰好了，后来就放弃了。哎，怎么说起他来了？不说他了。我在美国上学生活了7、8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北京，怀念胡同，所以我连绿卡都没要。这也是我跟邹世杰产生矛盾的起因，他当时非让我要孩子，然后在美国扎根，而这恰恰是我不愿意的事儿。我是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，而且在胡同一直生活到14岁，所以不管我走到哪儿，始终认为我的根儿在北京，在北京的胡同。 嗯，这话我爱听。 可是我回到北京一看，简直认不出来了，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北京吗？啊，这北京像是变了一座城。我小时候住过的胡同拆了，变成了饭店写字楼。我小时候最疼我的是我姥爷和姥姥，还有我舅舅，但我回来才知道我舅舅也病故了。胡同没了，我的亲人没了，我的根儿在哪儿呢？唉，汤爷一时无语，长叹了一声。您别叹气啊，干爹，我的根儿现在找到了。 在哪儿找到的？ 在您这儿找到了。戴云抓住了汤爷的手，激动地说。 啊？ 汤爷被戴云这句话说得一时不知所措了。 我怎么成了你的根儿？我有这么重要吗？ 您就在胡同里住着吗？根儿当然还在了。那天我喝成那样，您把我拉到您家，拉到胡同，想想真是有缘。今天又让我认识了您，20万现金送到您家您都不要，您太让我感动了。干爹，您又让我回到了胡同，又让我有了亲人，您说我有您这个爹心里能不高兴吗？戴云的这番话说得汤爷热血沸腾，他没想到一个留美的大学生把他当成了根儿，当成了亲人， 他何德何能啊，当人家的干爹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现如今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直住在胡同里的还有多少呢？胡同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根儿，但得有人呢，没人哪来的根儿？所以戴云认他是亲人，把他当根儿，有道理呀。既然他认了，我干嘛不受着？ 嘿，哎呀，看你说的石头都能掉眼泪了，这个干爹啊，我当了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戴云兴奋得快要跳起来。 那这个干爹不能白当吧？是不是该给我派活了？ 戴云眨了眨眼，笑了。哪有给您派活这一说啊？主要是让您给我坐镇鸭场。莱曼家在马来西亚是个大家族，非常势利眼。我如果说我是北京胡同大家族的姑奶奶，但人家见我单枪匹马，那不是觉得我在说瞎话，叫他们看不起吗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让我给你撑面。 对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您别怕，我刚才说他们要来对我下杀手，跟您开玩笑的。枪杀？咱们国家枪支弹药检查那么严，就是有，他们入得了境吗？他们不过是吓唬吓唬我。 嘿，咱啊别开这种玩笑行吗？我这人可胆小。 又来了您。是这样，你见过的那个胖子负责接待他们，他们这两天要到我办的健身俱乐部会会我，您呢给我去撑面，您就是我叔，把您的爷劲儿做足，呼呼他们。 嘿，你可真会找人。 那您就听我的话吧。 戴云又跟汤爷聊了会儿别的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临走时，汤爷没忘了让他把那定时炸弹给拿走。邹世杰要到法院起诉他，胖子砸他脑袋上20万，要他的口证。戴云让他撑面，认他为干爹。这一档子接一档子的事儿，像一个又一个谜团拍向了汤爷，让他脑子乱成了一锅粥。不过有一点他能明白了，那就是知道了戴云的身份和处境。胡同里出来的孩子能做到戴云这份上也不容易，甭管怎么说，人家是留美的高材生，丈夫又是富二代，能打我当根儿，认我为干爹，这就是汤爷的份儿摆在这儿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又暗自得意起来。第二天睁开眼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去饭店看看，因为后天就要上班了，他要跟另外两个同事交代一下。汤爷在早点摊吃油条喝豆浆的时候，小郭子凑了过来，神秘兮兮地问道：汤爷，没事了吧？ 什么呀，就没事了？ 英国女王头发上的宝石，听说让您进去了。 你听谁说呀？啊！ 汤爷的余光猛然发现袁京生坐在那儿吃豆腐脑，他的嗓门突然掉了起来。 汤爷什么时候进去过呀？听他们瞎造谣！ 他斜视了一眼袁京生，接着说： 你们这帮人能不能盼人点好啊？我汤爷进去了，你们心里舒坦，脸上有光是吗？ 袁京生大概听出了汤爷的话外音，赶紧过来陪着笑脸说道： 哎呦，您干嘛动那么大肝火呀？进去，您能进去吗？ 旁边正买油条的老杜也过来搭腔： 是啊，我也听说你进去了，说什么偷了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，这是哪儿和哪儿啊？咱胡同爷儿们跟英国女王挨得上吗？甭问，一听就是谣言，而且是没边的谣言。汤爷听拉拉姑叫唤还不种庄稼了呢，甭往心里去。 小姑子自知不该多嘴，把汤爷的火给点着，急忙往回找吧。 哎呦，我也是听了那么一耳朵，说的太没谱了，我本来是想劝劝您的，您呐别为这事闹心。 袁京生处汤也，可不怕小锅子，上前给了他两句。你说你老老实实卖你早点多好，手上忙着，嘴还不闲着，瞎说什么呀？这谣言呢，就是你们这些人嘴欠给传播出去的。汤爷看了袁京生一眼，本来想拿话敲打他媳妇儿几句，又怕他下不来台，话到嘴边上又咽了回去。看末了大伙还是替他说好话，他不再言语，把碗里的豆浆喝了走了。小郭子感到过意不去，想把汤爷给的钱退回去。 干嘛呀？还想招我是不是？ 汤爷瞪了他一眼。小郭子突然嘿嘿一笑， 好，那这钱我留着干别的用。汤爷，知道什么日子快到了吗？ 这句话把汤爷给问着了。这些日子他的脑子竟转悠女王的那颗宝石了，哪有时间看日历呀？ 什么日子呀？ 汤爷戳着枪问道。 明天10月20号，您的生日呀。 嘿，我的生日你还记得？汤爷心头一热，拍了一下小郭子的肩膀， 够意思，爷们儿。 那我可先说去了，蛋糕我买了。 甭介，嘿，那东西是洋人的生日过法，添了咕叽的，哎，我不爱吃。咱老北京人过生日吃面条、鸡蛋、芝麻烧饼，三样齐活，有寿桃更好啊。 得嘞，这些啊您不用管了，明天一早我都给您送家去。小郭子说完转身走了。汤爷一早晨生的气，让小郭子的这几句带热乎气儿的话都给蒸发了。他没想到一个外地来北京烙烧饼的居然还惦记着他的生日。 哎， 这辈子有这么一出够难得的。那些有儿有女的人又怎么样呢？想到这儿，那些关于他进去的谣言很快就让他忘脑袋后头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但他没想到这些谣言会扩散到饭店。跟他一起在一楼大厅卫生间南部干保洁的有三个人，一个是陕西人，50多岁的老农，老实巴交，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数，不会有是非。另一个是北京人，姓吴，60多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当门卫，家呆着烦，到饭店干保洁挣点零花钱。他耳朵长，嘴也碎，平常就爱打听事儿。汤爷一下歇一个多月，他觉得这里有情况。偏巧他老婆跟王秀兰在一个副食店卖过菜，彼此熟悉。那天老吴碰上了王秀兰，跟他打听汤爷。王秀兰便告诉他，汤爷偷了英国女王的宝石，被公安局逮起来了。老吴一听这是大新闻呢，逢人便说，弄得饭店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汤爷哪知道这些呀，进饭店的时候照样挺着胸，但他突然发现门口的两个门童脸上的表情不对劲儿，以前见了他又点头又哈腰的，毕恭毕敬，有时还给他敬礼，今儿见了他不理不睬。他走过去还听到两人嘀嘀咕咕，戳得后脊梁，是不是他们听到什么了？汤爷心里想。到了卫生间，见到老吴跟他说话，老吴一副爱搭不理的劲头，让汤爷动了气，但老吴不说话他也无可奈何。正在抓耳挠腮，瞥见了女部的保洁员，汤爷跟他打招呼。这女的见了汤爷小声问道，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里边的滋味不好受吧？ 汤爷立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低声问道， 我进去 是谁告诉你的？ 那女的冲南部努努嘴。 老吴说的，咱们饭店的人都传遍了。怎么着，你没事吧？瞧瞧，在那里头待的都瘦了。 好嘞，我啊，先谢谢你，回头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汤爷说完，直接来找老吴。老吴正拿墩布擦地，汤爷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，厉声说：孙子，跟我走。老吴有胃病，长得精瘦，让汤爷这么一拎成了小鸡子。 上哪儿去？ 老吴战战兢兢地问。去我的更衣间。 哼。 老吴乖乖跟着汤爷进了更衣间。汤爷关上门，转过身，照着老吴的脸就是一个大耳贴子，骂了一声：你听谁说我进去了？ 你没进去吗？ 老吴被他这一耳光给打懵了。 进去你姥姥。 汤爷气得要发疯，他在这家饭店这几年煞费苦心竖起来的形象都被这谣言给毁了，您想他能不急吗？ 甭跟我掉腰子，说谁告诉你我进去了？ 汤爷怒不可遏，眼珠子快要瞪出来，用北京话形容叫窜了眼子，火气窜到了房檐上。您想老吴见了浑身上下能不哆嗦吗？老吴带着颤音说： 你们胡同王秀兰说的。 这句话等于往热油锅里扔火炭，腾地燃起了汤爷心头的怒火。他抄起桌子上平时喝水的玻璃杯，就要向老吴的脑袋上砸过去。但汤爷没忍心真砸，啪，玻璃杯举起来摔在了地上，老吴咕咚给汤爷跪下了。汤爷愤然怒道： 你们这些小人，让我说什么好啊？为什么好事你们不给我往外传呢？ 汤师傅，我对不住您。 老吴甩着哭腔，他知道汤爷把面子看得比命重要，这次是折了他的面。汤爷不怕硬怕软，见老吴跪在那儿，他心软了，自己的火也就发到这儿了。他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，一推门直接奔保卫部找陶三。饭店已经没法再干下去了，他不愿意见人们难堪的脸色，更不愿人们戳他后脊梁。尽管那些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，但汤爷领教过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儿，自己这岁数了，跟他们喘这份气呢？陶三见汤爷面沉似水，挂着气来的，急忙问： 怎么了？汤叔， 三儿，我不能在这儿干了。 为什么呀？ 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在这儿干了。你跟他们说找人吧，有什么话咱爷俩家说去。 汤爷说完打了个招呼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弄得陶三半天没有醒过闷儿来。汤爷很想找个地方喝个一醉方休，他心里憋得慌，虽然在老吴那儿发泄了一通，而且在陶三那儿辞职也显出了爷的份儿，但他为丢掉这份工作还是有些惋惜。在他看来，别瞧这工作说不出口，但他毕竟是在五星级饭店，从他的经济条件来说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他单身一人没什么嗜好，有他买断工龄的钱，还有他爸爸给他留下的100多万，他每月的银行利息就够花了。所以干这差事啊，不完全是为了钱，主要是每天出入大饭店的体面，让他感到的是莫大的享受。何况人们见他西服革履的，以为他是老板，他也由此赢得了做人的尊严。现在，这一切都因为那个宝石化为乌有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归结在那颗宝石上，也归结到那天晚上自己该不该搭救戴云上。想喝酒的时候，汤爷首选 当然是改喽。但是也怪了，汤爷在改喽喝酒从来没醉过，这块地界的风水适合他喝酒。有一次，施文炳和几个台湾人跟他在改喽斗酒，台湾人带的是金门高粱，他喝的是绿瓶的牛二。到现在他都纳闷，那天他喝了两瓶愣没醉，那几个人都喝倒了，施文炳爬着回的家。九重的雅号让那些人带到了台湾，后来施文炳找他到别的饭店斗酒，让他给回绝了，哪儿都不去，斗酒我就认改喽，有本事的你们就来。汤爷快到改喽饭馆的时候，过来一个女孩跟他打招呼，您是汤老师吧？汤爷一愣，心说我什么时候成老师了？不过再一想，现在老师已经成了大众尊称，年轻人管扫大街的都叫老师。他对姑娘点了点头，问道，那您有什么事儿吗？ 啊，我是戴云经理的助理舒丽，戴云经理找您有事儿。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 给您打了一上午手机没人接，到您家找您，邻居说一般中午您都在这儿吃饭，我就找过来了。 汤爷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出门忘带了，他经常如此。不过手机对他来说也只是移动电话而已，其他功能他都不会。 那他在哪儿见我呀？ 本来说先去健身俱乐部，刚才戴经理打电话说到饭口了，我们先吃饭，他已经在酒楼等我们了。 得，今儿这酒改戏了，来走吧。 舒丽开着车七绕八拐的上了四环，一直往西开下去，到了一个挺气派的海鲜粤菜大酒楼。汤爷下了车，感到这地方挺熟，猛然想起戴云第一次请他吃饭就在这儿。舒丽直接把汤爷带到三楼包房，包房也是上次吃饭的那间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 吃完饭，戴云又带着汤爷参观自己的健身房，让汤爷给自己撑门面。陶三儿和汤爷分析宝石的事儿，陶三儿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每天中午一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:30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